22:02，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1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是，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周啊，我这个最后一天当班，周四就到来了。我带来的第一首开工歌曲是来自 Snow Patrol， 就是雪地巡游者的一首歌曲，其实是可以直接送给我右边的这位巧克力韩的，因为这首歌就叫 Chocolate， 巧克力啊。哦，我是工作男左野前， 虽然吃不到口中哈，但是耳里可以听得到这个甜蜜哈。 是， 你刚刚说时间过得很快，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一个月份休了8天然后开始上班，这一周刚刚工作了4天的朋友来说，他们不见得觉得快， 可能是往慢慢下一个那个假期这个间歇中，你往后想漫漫长夜啊，寥寥无期，这种感觉可能是会有，但是你按一周来想的话，真的是还是真的过得很快的。 主要是好长时间没有工作了哈，就是大家休息了嘛，然后突然间有4天可以和大家很酣畅的在一起聊天啊，听音乐，都是非常的投入的， 绝对 哪怕是昨天晚上的1642壶没人认领哈， 嗯， 但是我们昨天也成功的让青菜哈拔得头筹， 对， 今天晚上呢还是应该让1642壶有一个归宿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在工作难工作的第4个晚上哈，来亮个相。 是，我也同时 求个红。 对，我也同时把他发的。我刚才我一转身在那正在被播的时候，那个状态他给我抓上了哈。 是，而且有些朋友还挺期待我的大卡通脸的 啊。对呀、啊，昨天 今天晚上没照大卡通脸。 是。 明天晚上照好吗？明天晚上是沉默啊。 我知道他那个卡通选项栏里还有很多很多脸呢，不止这一个阿拉蕾。 但是每次换其实还蛮麻烦的，因为他从眉毛、鼻子啊、嘴唇颜色呀、甚至眼镜啊、耳环呐、发型啊，都可以进行组合调配的。 这个微调就算了吧，大体弄一个姿态就行了。 反正如果要玩得很尽兴的话，大概需要花一点时间的。 是， 这个一般用水果手机的朋友是可以哈，去在自己的短信一栏当中，找到。当然它有一个要求哈，可能级别得是现在正在发售的那种手机和它之前那一款才能有这个功能哈。 对。 所以呢，这就是你可能比别人多花了一点钱的，给你的一点小福利了哈。好吧，这个事情呢先放在这里，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开心起来啊哈。虽然 这前奏好像不是太能开心， 哎，我跟你讲啊，不是所有的开心歌曲都是快节奏的。 也是也是， 我这首歌曲叫未拆的礼物，收礼物开不开心、 也算是一种开心， 对吧？ 嗯， 每个晚上男左女右都是你未拆开的礼物，当然可能你也知道里面不过就是一些熟悉的青菜、萝卜、豆腐、杏鲍菇啊，都是这些东西。 嗯， 可是他毕竟写了今天的 又要来又要开始。 很肯定以后听情歌不会哭，虽然我曾保证有了你再没有感触，不敢肯定另一种相处的难度，怀念不安的追逐，想象安定的归宿。我愿意，我义无反顾，笑着担心有负上天的祝福。你是我这一生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把你背在我的肩上走一辈子路，只怕一个人吃苦会让两个人孤独。的盲目，你是我 舍等了半世未拆的礼物，这份爱太贵重，捧在掌心再没有假如，不怕好的给你，坏的让我一个人停住，只怕为了你幸福不好意思再诉苦。要让他们都羡慕， 男左女右真的是只有你和他成长了很久之后哈，你才知道那个就像歌里面所唱的让别人都羡慕，就是你听了很多年你从中有所收获的话，大概这个就是你觉得哈自己很骄傲很自豪可以让别人羡慕的地方。 对，有的时候 但实际上呢， 有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还不如一个，就是比如说茶余饭后在席间你聊的这个资本哈。虽然男左女右并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但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 但也不会让你、 你聊起来 蒙羞， 对，聊起来不会蒙羞的一个主题。 说真心话哈，就是我们平常生活里也会听广播。有一天晚上我和叶谦下班哈，然后坐叶谦的车里，然后刚好呢调到某频率，然后也在卖小秦海参哈， 是、 而我那一刻我就真的 又坐回直播间了。 我然后我跟叶谦说，我说能不能就是关掉，我因为我一听这个我就本能的反应我还在工作啊，因为马上就下一档节目开始了，我就深深的知道其实每天都在听啊，然后还在等待等着我们开始的大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我没有对这档节目和品牌以及这个产品本身哈、产生什么自己的抱怨，我只是觉得这就是生活以及这就是工作的流程中的一部分。 所以生活直播工作者就是播音工作者，他们还不会是真的是那种不成魔不疯魔不成活，因为我不是说过吗，有的就是直接就面对观众的那些那些文艺工作者，他是有下了台以后他有带着那个台温呢、他还恨那个台呢，你知道带着那个温度下来以后他还在就 再给我两五块钱的， 对，然后他恨不得就是不离场，他借着这个大家都撤了，然后这个观众都撤了，他还在这个台上再走一遍呢，他恨不得呢只要老板不轰他，只要那戏园子不轰他，他还在那个台上再走一遍， 真不至于。我每天晚上 就走个小片段啊， 我们每天晚上从直播间出去都是 练功， 就是很正常的，该离开就离开， 是 绝不会说。 可见这个声音工作者还不至于到那个份上啊， 因为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 是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其他行业不见得每天都在做这个同样的事情哈， 对。 OK， 在聊这一番话题的时候呢，今天晚上的红人啊，终于像模像样的1642红诞生了 啊！他来求红，而且很顺利就成了红人。 他呢是工作了9个小时，下班回来坚持夜跑了6公里的，为自己打气的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 你还是不累呀、下班回来 年轻人， 那跑6公里、在跑步机上，还是直接就在这个院子里啊？或者 夜跑应该都是在外面。 那在外面哈、院子里跑的，我天哪！ 他说希望每一个爱运动想要突破自己的人都能坚持自己所爱的生活方式。 对， 这点我非常认同，就是一件事情你坚持下去了，你肯定能从中得到上天赐予你的一些多得的东西。 他这跑一般来说在慢跑1刻钟以后吧，20分钟一刻钟以上，他就会肯定是产生那种兴奋的高兴的那种让自己愉悦的那种多巴胺开始分泌了，那个是很上瘾的，这个我知道。 小妹妹也不错呀，长相哈、刚刚我点开了她的这个头像，点开了家里的一些布局哈，最重要的就是照片，而且我觉得她挺真实的，她有一张照片都没有用美颜 啊，对，直接这人家有这好底子，人用什么美颜呀？ 就所以能看到最近，可能是吃辣的还上火呀、因为这个换季的时候是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但是人家是真实嘛？哪家姑娘没有个青春期呀、是不是？你倒想长痘，你长一我看看。 打扰了。打扰了，我先走了。 好，不说这个话题，咱们听一首舒缓的歌曲吧。还是你四年前送我的这三张一套。 你这周就没干别的？ 我下周也不干别的，我下周还带他们来三张呢，一周听一张，不错啊。好，这张这首第九首比较舒缓。像这样的歌曲，这样的盘，你三周听起来应该不会太腻，因为波塞诺瓦确实它属于一种非常舒缓的功能性很强的一类音乐类群。刚才这是来自克里斯·戴尔兰，这歌的名字呢，就是问题，这个确实就是问题，因为它是从韩立的一个不知道的那个是怎么说，这个他去的这些国家他都不知道那里有多少语系。其实那个他去的那国度不只有西班牙语，可能还有法语，可能还有这个拉丁的各种语系。 你这事儿你2014年问我，我没准还记得。 是，现在你都不记得 了。四年了，你不过今天我还真的跟朋友聊起过这个我2014年去西班牙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当时去了一个地方叫格拉纳达。 嗯， 如果以往哈，就是这个地方，我肯定会忘得差不多了。 啊， 因为这个太容易，就是国外的名字嘛，很容易就是让自己就是轻易之间就一晃而过了。 是， 哎，唯独这个地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记那么清楚？ 因为它的疙疙瘩瘩的。 不， 格拉纳达。 不 啊，不是吗？ 这个是当时我的那个一起去的小伙伴跟我讲说， 这就是因为你给我买盘的地方是吧？ 不是，格拉纳达在他们西班牙就是语当中是。石榴的意思 啊，石榴 啊，因为我很喜欢石榴， 它招爱的那个。 对，因为这个季节也石榴非常棒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石榴越来越，就是品质越来越好了，味道也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今天就吃到石榴的时候想到了，哎，格拉纳达这件事情，而且我确实在那儿呢买了一些东西，但你这张盘并不是在那儿买的 啊。 嗯， 我记得你还有一次你到另外一个城市，你是在加油站给我买了一张盘。是吧？ 真是的， 这个也是我很实际的。 哎，因为在就是大家如果出国的话，都知道国外的一些商场啊，包括超市，他们的下班时间非常早， 是， 就是早年间都能早到下午四点钟就下班了， 嗯， 就没有地方可以去逛了， 嗯， 你像我们都是玩通宵的人哈，就是那个年代哈， 嗯， 这怎么办呢？只能去一些附近的加油站了， 哦， 它会有小超市开着的嘛， 是吗？ 就是一些简单的补给的东西，在那里可以买得到 啊。 哦，那时候真的会觉得我明白了外国人为什么会痴迷某个球队啊，然后全家人那么关注一场比赛啊，是因为他们的业余生活啊，反正至少在那些年我所感知的是非常之少， 啊， 匮乏啊，很匮乏的啊。 是的，是的。 哪像我们，鬼街。24小时吃起来， 这个其实也不好。 KTV 到处都是， 你会把一个人养成一个就是非常坏的习惯跟惰性，就每晚都说啊那里去吃夜宵了。就像你要说早上嘛，就是南方人就每早都去喝早茶，这也就罢了啊。早饭嘛，你吃一吃还是健康。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不夜城里，每晚都有一种要吆五喝六去吃夜宵的习惯，喝夜酒的习惯，那确实是。只能是这个城市没有这方面的娱乐，彻底给你把这个惰性给毙掉，那也行。只要一有就不行。 感觉你刚才那番话，如果用那个多毛离丝的口吻说起来的话，就更加的是那种带着那种养生态哈，在指责那些不好好生活的人，不注意保健的人 啊。 我这首歌呢，只能听2分19秒，也是一首大家基本上耳熟能详的歌。有时候人其实情绪需要一个张力把它就是舒展开来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些纯高音的歌，而这首歌的副歌很过瘾。 一片天空，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

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好莱坞奇幻冒险动画电影《雪怪大冒险》今天爆出了最强卡斯版特辑，前老板查宁·塔图姆、NBA 球员勒布朗·詹姆斯等多位主创现身，倾情解读雪怪们的幕后故事。特辑当中，众雪怪关于小脚怪人类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和探索，更是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神盾局长塞米尔·杰克逊将携手猎鹰安东尼·麦凯出演新片《银行家》。影片根据两位美国非裔企业家的真实故事改编，他们在种族歧视严重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试图招募白人为他们的公司工作。两人后来成为了美国最成功的地产商人，但是他们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些无法预知的危险。派拉蒙继《寂静之地》之后又将推出恐怖影片《宠物坟场》。昨天片方发布了全新的海报和首款台版中文预告，寂静的丛林中埋藏着失去生命的宠物。影片根据史蒂芬金的经典小说改编，1989年曾经拍摄过一版，而新版由凭借《闪亮的眼睛》成名的导演凯文·库尔施、丹尼斯·维德迈尔联合执导，杰森·克拉克、约翰·利特高领衔主演。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心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1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得不得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谢谢你啊，引申了这个晚上好的一些新的内容哈。 是，心情应该是这样的。 每次被你学完之后，我都不太敢说了，就觉得好像这其中真的有很多故意的成分吗？ 没有。 其实说真心话啊，早年间2007年，当我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以至于几年之后我都还 OK， 就是从你开始学我开始，就像别人说你，哎，你好像走路有点顺拐啊，就顺拐嘛。哎，你本来不明显，你就被别人说的你不会走了，你知道吗？ 走两步瞧瞧，走两步瞧瞧，没病走两步瞧瞧。 人都说要坚定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信念，但是在无形之中也容易被别人所影响哈。所以我努力的克制，回到我自己的轨迹和节奏当中去哈。 是， 哎，我是个读暖文章的人。 对对，先用这个，先用嘴试试啊，适合自己读的全都能读下来。 今天晚上红人1642红，这也是昨天没人认领啊，今天终于成功的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拜托你和我们一起让小树继续快快长高、长大、长强。 好，那咱们这一周。哎，一周如果不说你姐姐，你是不是也有点难受？这很失落是吗？我就一周不说她。哎，我今儿再说一个小动物的啊，说这有一孩子呀，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了。哎呦，坏了，找不着怎么回去家的路了啊！然后呢，他左找右找，遇到一只大笨熊。嗯，那孩子呢，说。大笨熊，我是一个迷路的孩子，我是迷路的小孩，你能带我去找妈妈吗？大笨熊看他特别可怜，就点点头说，好不，跟我走。他领着这孩子走呀走呀，走了好远好远，终于来到了迷路的家。 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O meu corpo se entrega. Insiste. 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Ao som da americana Black Music. Sou mais a bossa. Ela é música nossa. Eu sou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rasta. Sou mais a bossa.Bossa, mistura boa de arrasta. Canto baixinho. Trago comigo meu violão, mas não resisto. O groove de uma canção, minha alma canta. Com a delicada bossa nova, meu timbre de criança vai embalar teu coração.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O meu corpo se entrega. Insiste. Balança, requebra, insiste. Ao som da americana Black Music. Sou mais a bossa. Ela é música nossa. Eu sou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rasta. Sou muito mais a bossa.Bossa, mistura boa de arriscar. Sou muito mais a bossa. Ela é música nossa. Eu sou mais a bossa. mistura boa de arriscar。 这长征2046啊，还给我来续集呢。他说谦哥这笑话还有一个，这是这样的，说这麋鹿呢有一天迷路了，给长颈鹿打电话说，长颈鹿啊我迷路了。长颈鹿说啊你好我长颈鹿啊。 知道这个迷路哈。 啊长颈鹿啊我迷路啊。 知道这种鹿哈，这个马上也12月24号了哈， 嗯， 他也会有很多跟他相关的造型。哎，我真的刚刚买了一双麋鹿造型的， 就四不像呗， 拖鞋， 对， 暖暖的，毛茸茸的哈，很可爱呢。 是， 哎，你发现我不知道你们男生是不是这样，就是女人是一换季的时候，如果不买几样和这个季节相关的东西，就好像这个季节我没有参与一样。 嗯，对，没错没错。 你们也是吗？ 我不是，我习是，所以我有这感觉。 对对，是吧，就是说我不管是买个新围巾新手套，还是新的什么， 因为 羽绒服啊，就一定要新的。 他每年啊都会在你说的这个季节买一个，就是什么样的造型的那个小棉窝，就是在家里穿，他觉得脚冷嘛，脚冷。其实他穿不了一个月就来暖气了，一来暖气这家里根本穿不住这个鞋。 我跟你讲啊，就这一点上哈，我必须要说我是一个11月份出生的人，我非常敢等。 嗯， 我一直想买一双就是很漂亮的，就像女生都喜欢毛茸茸的那种像卡通式的拖鞋哈。 对，有。 但我一直就没有遇到一个我觉得符合我41岁年龄的。 你挑花眼了吧？ 我根本就觉得哪一个都不是我要的，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我就知道 厂家太不理解你的心。 41岁之前我就没有过那样的拖鞋，我只是看一看摸一摸，但我从来没有买过。 我一定办一次41岁毛绒拖鞋大展览。 没有，哎，但是我真的就今年我等到了，因为我喜欢的一个品牌，它终于出了这个 麋鹿款的。 对，而且我当时我真的是秒买。懂什么叫秒买吗？ 说起这麋鹿来，它的蹄子可像马蹄子，你买的那鞋是不是怎么就两个分叉是吗？ 非常之喜欢哈，就是甚至觉得好想送给他一首《终于等到你》。 嗯， 就是确实哈，我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很擅长等的人，所以你也不要介意我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因为我就是在等啊。 你 好冷啊！ 你等谁？我就想，我这往人身上想的啊，我没往拖鞋什么麋鹿身上想。 听听今天晚上的文章 啊， 或许就会有答案，好不好？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每到周四我们都会分享一些金句，今天晚上也是一样。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爱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总听到有人说，当初不知如何去爱，所以在爱里肆意伤害，等到知道如何去爱，可惜那时爱早已远去。如何去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爱是两个人的事情，爱的方式对了，对彼此是爱；爱的方式错了，对彼此是伤害。关于如何正确去爱，有太多种说法。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要给他最好的。有人说，最好的爱就是要把对方宠成孩子。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是爱而不得，依旧去爱。爱的方式千万种，无论哪一种方式，只要是用心去付出，那一份真心就值得被信心收藏。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爱可以爱到骨头里，但爱不能低到尘埃里。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把他当成独立的人，尊重他；把他当成最亲的人， 心疼他。如果爱，请干净的爱，把爱情献给爱情。爱不可怕，可怕的是爱而得不够，最可怕的是爱得不够还要勉强。一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所爱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谈什么爱与不爱。虽然帮助不等于爱情，但爱情不能不包括帮助。爱你的优点叫欣赏，爱你的缺点叫包容，爱你的家人叫分担。千万不要和爱人去比，谁爱谁多几分，爱不能比较，多了是债，少了是怨。爱人七分足矣，剩下三分爱自己。一世只怀一种愁，一生只爱一个人。我爱的是你，爱你的是我，你是我的爱。是的，我爱你。 因为你，我尝过甜蜜，忘记你却谈何容易。这么多年，沧海桑田，我情深却无缘。再见你，你依然美丽，望着你我默默无语，又想问候又怕心痛，让岁月为我说。只是没有告诉你，让相思烈火熊熊烧着我，也不愿让你受委屈。你知不知道我始终爱你，却只能远远看着你。春去秋来，谁会明了我认真的感情。 雨就来，你会明白我始终爱。 我说过，即便是每天晚上听，还是觉得不会厌倦的李健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我始终爱你》， 对，他最适合在你的暖文章后面发声啊。李健歌特别好听，在暖文章后面出来，那绝对是合拍、合辙、押韵。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你有认真听吗？昨天晚上的暖文章你还记得吗？ 这个 前天晚上我读了什么，你还能说上来几句吗？ 李健老师的这个歌呢，其实他这个他的好呢，就是好在他的温柔啊，还有他清澈的嗓音。 我不是很想知道这些问题， 嗓音呢非常清澈啊。 今天晚上暖文章你有认真听吗？ 那个、 昨天晚上暖文章你能说上来几句吗？前天暖文章我又讲了些什么呢？ 主要是你。这个吉他手呢，他弹的呢也是非常到位啊，他的所有的乐手呢和他 配合的，这就叫自己聊自己的 啊， 对吧？尬聊 啊 聊 啊，对，我忘戴耳机了，你刚才说什么？ 自己聊自己的，就是当谈话对象和你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的时候，有的人呢可能就顺势就很情商高的转开了，有的人呢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甚至要把这个谈话的气氛搞得很尴尬。我刚才只是演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也引以为戒，对吧？当对方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他不太想就这个话题再深入了啊。这个嘉宾他有时候 没有这个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资质，不敢聊下去，你知道吗？你这个暖文章是你的自己脑海中的世界， 不是因为你 不敢随意闯荡， 是因为你真的忘了昨天晚上我暖文章读了什么。 昨天晚上好像是就是拐到吃上了，所以给哎呀拐的这个拐到了南乳、哎、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 南乳空心菜， 如果你们记得清的话，昨天晚上叶谦是很久没有对我的暖文章发表过什么，他昨天晚上真的认真听了、 是啊， 还讲了一些什么内容，但今天24小时之后他全忘了。 我讲了一些什么？我讲了放下筷子， 对， 放下这个放下那个，我说 因为昨天晚上 十个放下嘛， 谈的就是10个放下， 十个放下我一个没记住，我就记住自己得放下筷子了， 这也是一种放下，对吧？ 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说 的 南乳空心菜。 对，你看昨天晚上空心菜是不是拔得头筹？ 是、 啊。有没有朋友今天的中饭或晚饭真的就要么自己做了，要么就是到餐厅里点了这道菜？我跟你讲，很多的这个茶餐厅会有这道菜， 没问题。 但是从这个口味上来说，真的是参差不齐， 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手头可能并不是你要的那罐腐乳。 不，这个我倒觉得作为一个敢开茶餐厅的这种菜系的，他一定具备了这个哈。他可能是就是每个人，包括你在网上搜这个制作方法的话，我觉得也是 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香油腐乳，芝麻香油味特别浓，有的是桂林腐乳啊很辣，还有的是这个那个， 就是用纯白色的那种， 对，白色广式南乳，那这 当然还要加一点我们北方的红色的 那个给劲儿，那个、给劲儿了。那个、 当然比例呢要调制好， 闲着 对吧？这个不太一样啊，这里边学问大着呢。我跟你说啊， 对， 别看小小的一道空心菜， 昨天就是找着好比例了。牢牢地记住了、 哎、你说对了， 是 就是之前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比例的话，你总发现这个炒的滋味啊怪怪的哈。 对， 好吧，今天晚上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每到周四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爱情的金句哈，都是非常短的，但是也非常打心，你没发现吗？ 啊、哦、 就是啪给你打过去，就是你明白，哎，这说的有道理， 是 对吧？就是我们老说到底什么样的爱才是一个真正我们想渴望得到的，你千万不要被那些年轻的时候容易被那些条条框框所框住哈，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你渐渐发现，有人说如果两个人能够很，就是说在灵魂的层面上真的可以互动的很多，能够给予对方一些特别的快乐的话，这种感情是容易走得更久的， 对 吧？ 对， 就是灵魂的匹配度可能要比其他的匹配度更为重要一些了。 对，我就是看到很多夫妻，他就是一个是特灵啊，一个是特魂的，你知道吗？混到一块儿去了，哎呀，这一辈子过得好着呢，灵魂啊。 好，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咱们第二时段的重中之重的时间段，然后咱们到第三时段见。 哎呀，真无趣。今天晚上的红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一会儿去你们家里。 Sleeping like the paint as a pillow framed a face. I shouldn't say watching by the doorway. I'd like to come close and feel a breeze to cover past your knees as you sleep by your feet. Oh, can't you see?Love makes me weak in the knee. Before my lips dry, be shall my heart dry. Then I can stay all night singing a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11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好消息！ 哎，我给我一大巴掌似的，跟 我怎么可能打你嘞？ 你这打我都是好消息， 打完你我自己手也疼，好不好？ 打完我经常跟大家说，好消息。 我长这么大我还真没打过谁。 你这、 就是、 你不是那种人，你跟你姐姐不一样，你姐姐动不动就先打一顿然后再跟人说教。 不是，真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是啊， 就不至于到那种程度。 咱们都不是那种人。 对， 你别看我形象比较彪悍，但是我也不是那种人， 打不过人家，主要是 对，我就是、 对吧，我都知道我打谁会打不过， 早就 输 过嘛，对吧，多练练拳少练练情，现在什么的面子都没有了。 今天晚上的红人1642红啊，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欧豪的迷妹哈，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要说哈，这男左女右的听友，其实啊，其实吧， 忽然觉得其实得想一好词儿，我觉得。 其实我们还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哈，包括看那一届的快乐男生，我个人也是非常欣赏。 对， 欧豪的， 嗯，是的。 我一定要用这个停顿哈来表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是， 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嘛哈，不会像你们这些小迷妹们哈，还是在这个很多公开的场合。 今天这个 我最喜欢她了。 其实今天这女孩还看来还是就是很有一定的魔力的啊，让韩立两次找不着形容词 啊， 对 啊， 啊，不是 两次找不着适合的形容词。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里关注了113位人士哈，最新关注的是男左女右听友小撒妞妞。 小撒妞妞， 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 关注的人并不多嘛。 哦哟，毫无疑问哈，欧豪，欧豪全球后援会， 欧豪是一个就是冉冉升起的星星是吧？ 确实还是蛮有范儿的哈， 是， 就是无论从形象啊以及自己的唱歌啊演绎啊演戏啊等等等等，还是一个很刻苦哈，也是发展势头不错的， 对， 这样的男艺人。只可惜我今天晚上并没有带他的歌曲。 那没有关系， 我以后会带来的。 嗯，他现在目前出道还不久，他的歌曲估计也不多。 其实还好， 嗯， 很多哈、啊、这个怎么说呢，尤其在一些现在的电视的屏幕上，一些比赛当中哈，还是会活跃着他的身影。 对， 当然不可避免的还会谈到他的恋情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一点上，艺人们其实也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说也不行，说了分了怎么办？ 都是人嘛，都要生活嘛， 特别闹心。 你学学人家刘德华、周润发，对不对？ 都会变成了尘埃。再好的未来，你不在，都让人寂寞难挨。我徘徊在你世界之外，看你过得多精彩，你总留恋在 痛快。 有人声吗？有人声。有人唱吗？有人唱。词儿呢？不一定有词儿。这就是 Chill Out 风格啊，Bossa Nova风格其中的一项手法，就是人声也变成其中的一项旋律乐器，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刚才就是一首人声旋律代替旋律乐器的这么一个歌曲。 要说中文的这个发音哈，真的是有很多歧义哈。就你刚才说有人声吗？我以为说你探讨我们人生的道理啊，哎，人生的活法啊，人生的一些状态呢。 是是是， 有人生吗？ 有人生吗？ 难道你过的是有人生的人生吗？ 每个人都有人生啊，哪怕是聋残鹰哑不玩具者，但是其实他还都是有人生的，有着他自己的人生的内心的声音，他也是有的啊。 刚刚的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四年前哈，我送给叶倩的这三张专辑啊，他这几天呢就天天的哈。你说人多奇怪啊，四年了他都不拿出来， 我就跟他逼我。 我原来想这可能是他喜欢放在家里了， 嗯， 没想到哎，要怎么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破镜能重圆嘛，哎，也不一定哎。有时候这男人哈，他可能那个阶段看你他就看不出好来， 是， 对不对？ 是， 哎，过一段时间可能是距离产生美了， 对， 哎，发现你不同了。 放心，只要你是个破镜，你一定有机会重圆的。 当然也要看这个世界是否为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哈，这是很重要的。时间到了23:1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晚上10:00到12:00直播的节目叫做男左女右啊。周一到周四呢都是我旁边这位年近44，对吧？ 对对，不是已经44了，已经44了， 啊， 再来就是45喽。真的，再来再来生日，真的45，就是说我40岁到50岁的路上，我已经走一半了。 别说了。 回忆当初你回到我怀里的背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我绝不会让你旅行。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湿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和我更贴近，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过 的生命因为你慢 Skylander 这首歌还是很飘渺的，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很悠长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Too Far， 太远了。 如果在家里听这首歌的话，很容易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甚至呢会产生一些昏昏欲睡，要准备进入梦乡。 是的， 这应该也是我们在睡前非常渴望的一种状态。但如果您是在路上驾车的朋友哈，可能在这个夜里呢也是加班刚刚回来，或者是司机师傅们刚刚的一首歌呢，有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没劲儿。 跑长途的朋友们，尤其是 比较忌讳听千篇一律的节奏性 沙发音乐， 哎，或者是沙发音乐，这是比较忌讳的。他们就喜，他们最喜欢的是听一些，比如说曲艺的，就是或者是艺，就没有固定节奏，但是呢，他就是永远都是，不固定的包袱。然后或者是你边上有一个人特能侃、特能聊，这个是最管用的，他一下能跟你开出好几百公里去都行。只要那个旁边的人就是谈的话题还算不招人厌啊，只就是说一直提着神的那种，一直凑着气的那种话题，这个是司机师傅啊，跑尤其是跑长途的他最喜欢的。 这是一种陪伴感哈。 对， 已经到了夜里的23:25了，我们第三时段呢也要放出最后一首歌了。再次感谢一下1642红，这个欧豪的小迷妹，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 可心。 我下面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他在《娓娓道来》。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呢？哪个男人？ 欧豪吧。 在你心尖上的男人。第四十段见。 用心爱着你。守护着你，跟随着你，哪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还需要多久多长多伤，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还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会走向他，贴在他的身旁，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眼泪只能躲藏。哪个男人爱着你，忘记了自己，从此他小心翼翼，静静等待爱情，他情愿选择相信，为了你不言不语。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 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晴朗少云、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已经伴随我们好几天了。明天天空云量将有所增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但是由于冷空气逐渐远离本市，气温将略有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大部分时间感觉温暖舒适，但是温差较大，早晨凉意依然很浓，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来喽！北京时间23:32:4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晚上，别看是最后一小时的，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但是呢，我感觉还是像一开始的这种精神头一样。为什么？何以为此？因为刚才在需要我开场之前，韩立给我来了一个警示拍，啪！你们开着我的麦拍的，啪！让我彻底在耳机中听到了自己要恢复岗位的声音。 就是每到第40段的登场呢，都是让老嘉宾亮相啊，但是我很害怕他忘掉。 我怎么会忘掉呢？也就是， 但是你磨磨蹭蹭的，磨磨唧唧的， 我才不会像你似的，就是伺机啊，他终于忘了，我开场吧。他有的时候老抢我开场，我是诚心的，我在旁边看着他抢不抢。 就是怕老嘉宾，毕竟44岁了哈，也是顶着这个奔五的年龄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就是体恤一下你喽，然后提醒一下你， 啊、谢谢 包括此刻哈已经是深夜了，年龄大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早早入睡了啊，真的有可能听节目的人都是小我们10岁、20岁都有， 没问题，这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听的歌都是这颗星球上的歌，是吧？都是这个年龄段的歌。 我其实有时候在选歌的时候也知道哈，他们可能更喜欢听什么样的。后来我就想，那你们爱听的，在生活里已经听了那么多遍了，对不对？ 对。 你说这时候来点老嘉宾啊，这种， 是、啊、 你不可能在你的音乐播放器中听到的。 不常听，起码是。嗯。 终于不放那小蓝盒子里的音乐了。 小蓝盒子留在下周再来啊、哦！今天咱们 你守好了啊。 对，《How About Funny》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叫做非常温柔的风暴 Gentle Storm。 Gentle Storm 来自 Hoverphonic 啊，比利时一支乐队，能站半边天啊，真的是不错。有的时候就是你看荷兰足球队，它能占这个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每个国家队都是非常重要地位的，但是呢像比利时这种乐队呢是多的很多啊，这街道城市各个分布的乐队都很多，但是像 Hoverphonic 这样异军突起，然后在这个国际上拿过这么多的这么好的成绩的乐队啊，站到了他们那个半边天。 嗯，刚才真的是沉浸其中了哈， 是 就突然间从一二三你带的音乐风格很相似的那种调子中一下拽出来了啊， 是是是， 可以听点不一样的东西了。而此刻呢已经到了23:38了，十月对于叶谦来说，他的这一周的工作呢就要在接下来的20分钟之后结束了。明天晚上呢我们也将迎来阔别了将近快有一个月的沉默。 他比我要就是来的时间还要， 对，他中秋节 的还要晚， 就出去玩了嘛，一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很久， 就是等于说比咱们还要晚一周跟大家见面。 是的，明天晚上会有沉默的光临。今天晚上的红人欧豪家的西瓜妹可心啊， 对， 他说在我心尖上的人， 你心尖上的人呐，那个他呀，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能够替我遮风挡雨照顾我。嗯， 你也要照顾他， 每个女孩都需要这么一个避风港，因为爸爸不可能跟你们一辈子嘛，对吧？父爱不可能跟一辈子，那么爸爸也特别希望嘛，父母也特别希望你能找到第二避风港，一个坚实的臂膀，一个好老公，是吧？ 当然前提是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一个好丈夫。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you've made it, everything is going so fine. Then appears someone who wanna tear you down, wanna rip you off those few nice things you found. When and if you hit the ground, then it's falling kinda hard, 'cause all you do is being yourself, trying everything to succeed somehow. But that's not the way things are right now. Feeling kind of 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该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究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 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对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诗情画意、哎、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身上也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无法控制情绪。 是不是整个晚上终于出现了两个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他们很熟悉的名字，吴亦凡和赵丽颖演唱的《想你》。 赵丽颖是还真是不熟悉，吴亦凡因为老看电影，最近老大片都有他的，这是知道的，然后还有中国嘻哈什么这是知道，但是赵丽颖我这可能是得罪他的歌迷们了， 他的影迷们都已经入睡了。 对对对，但是肯定是很好听的、啊、很好的一位歌手，因为刚才听了那歌嘛。 不是歌手，他不是歌手。 不是啊，那就更了不得了。哎呀，唱得这么好啊，我就挽回一分嘛。 不要刻意啊。 不要了，晚了是吧？ 已经夜已经很深了、啊。 晚不挽回一分不知道，反正晚了。 身边你想想你问问你周遭，如果有44岁的长辈，你问他知道这些吗？ 赵丽颖、 啊、他可能也不见得知道哈、啊，所以你要原谅叶谦这个二马老妇。 是， 他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嘛。 对 吧？他一直沉溺于啊， 起码你 欧美流行乐中， 起码你们还是在男左女右听到他唱歌了嘛，对吧？ 他还作品真的非常、啊、在。歌曲方面作品非常的少、啊、 非常少，还能在男左女右里放出来， 这不是夜深人静年轻的小伙伴们哈、想听吗？因为确实已经到了23:52了，今天晚上的红人让我们的小树已经长到了1.93米了。 是、 啊、厉害了 啊，这又要突破2米的这意思。好，我放一首庆贺的歌曲，叫做重量。重量来自 Passenger Wilson。 I pulled in the Nazareth, I was feeling about 8:30. I just needed some place where I could love myself. Bed. He just grinned and shook his head. No, it's all he said. Oh, take a load off Fanny. Take a load for free. Take a load off Fanny. And you put the load right on.Up my bag when looking for a place to hide. When I saw Carmen and the devil, they was walking side by side. I said, hey Carmen, come on, let's go downtown. She said, I gotta go, but my friend can stick aroundTake a load for free. Take a load off Fanny. And you put the load right on.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It's just old Luke. Luke's waiting on the judgment day. Well, Luke, my friend, what about young Annalee? He said, do me a favor, son, and won't you stay and keep Annalee company? Take a load off your family. Take a load.Put the load right on.And he caught me in a fog. He said, I will fix your rack if you take Jack, my dog. I said, wait a minute, Chester. You know I'm a peaceful woman. He said, that's okay, but won't you feed him when you can?Put the load, put the load right on me. Get your cannonball to take me on down the line. My bag is sinking low. The Wait 来自 Catherine Wilson， 就是来 Take a look， 什么意思？里边一直在唱的就是，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您了 ，Take a look， 太长了。 这首歌将近有六分多钟哈、 啊。Take a look right on。 以至于我的最后这首晚安歌呢，没有办法完整的播放。